型别，它几乎占到导致宫颈癌的 HPV 感染类别里面的 70% 以上、 嗯、 那么它的接种的年龄是从应该是从九岁到45岁吧，很大的一个年龄段都可以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四价呢，是在高危型别的16和18型的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低危型别的6型和11型、 嗯、 那么它的接种年限应该是从16岁到45岁吧。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九价是在这个4价的基础上又加了5个高危型别、 嗯、 那么型别越多，那它能够预防的 HPV 的种类越多，那它就更加能够减少这个宫颈癌的风险。但是它的这个9价疫苗现在的推荐年龄是16到26岁。 嗯，就是年龄段这个区间小了一点哈。 对，是的。 嗯、 这是这个疫苗在生产研发过程中它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目前我们中国这3种疫苗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去选择该打哪一种，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打那个9价，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很多人说我都打了2价啦，我是不是还要去打9价呀？那有的年龄已经过了不能打了，还有的就是如果已经打过了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去追高的。 是，就是其实就是最基础的这个2价的，它就是涵盖了最厉害的这类最或者说最高危的这两个病毒， 是的 哈，16和18型， 嗯 嗯，然后也不是说咱们非得追求就是必须得打那9价的， 对对对，有的就会很焦虑说我只打了2价，我没打9价， 嗯， 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如果能打到9价当然可以，如果年龄合适、 嗯、 如果一般情况允许打9价当然可以，如果没有打到9价， 嗯。 打到2价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最好是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就能打上，会有个更好的保护率。嗯 嗯，是它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 的 一个措施。 对 啊，嗯，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2价的4价的9价的这个疫苗，其实我们治疗这个 HPV 这个病毒感染就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先是预防它哈。 对， 那个就是像现在这种疫苗我们平时都在哪里可以打到，就是正规的3甲医院、还有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 对、嗯、要有预防保健科的地方。有就是正常可以打疫苗的社区， 嗯， 一般都有，但是确实最近可能因为这个一些货运的关系，最近可能有些缺货，可以去各个社区医院去进行预约、 嗯、 或者是3甲医院里面有预防保健科有疫苗接种科的这些地方、 嗯、 可以去预约、嗯、 对。那我们还有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疫苗、 嗯、 它是比如说没有得，当然他打了之后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嗯、 那比如说他已经得过这个，就比如说他 HPV 已经感染了、 嗯、 或者说他还没有治愈呢、 嗯、 这样的人群他可以去打这个预防疫苗吗？ 对对，这个问题特别好、 嗯、 我们也经常被问到。 嗯， 它里面有几个点哈，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得过了 HPV 感染，我是不是还要打呢？也是要打的，还是建议打。问自己得过 HPV， 比如说得了一个 HPV 的31型的阳性、 嗯、 然后呢过段时间又自己就好了，那我们还打吗？年龄允许的话也可以打，因为自己得过这个感染以后能够产生的抗体是有限的，它不一定是终身免疫的、 嗯、 那么而且它只是那一个型别、 嗯、 那么我们现在最高危的16、18这个两个型别，因为它跟宫颈癌密切相关，还有就是后面的9价还有更多型别的这些HPV 的类别，如果只是感染过一种，它对于别的型别还是没有自己的保护力的，所以可以打上，这是一种。那么有的人说我现在正在感染这个 HPV 的这个状态， 嗯， 可不可以打？也是可以打的。 哦， 就是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我这个 HPV 好了， 嗯， 我再去打，不需要。嗯，你现在即使是有 HPV 感染，嗯，一般的情况允许的话也可以打。那么还有就是打了 HPV 病毒这个打了 HPV 疫苗以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嗯、 我们这个也看到过，因为打 HPV 疫苗已经打了好些年了， 嗯， 那么有的小女孩打完以后就觉得哎呀我都打过 HPV 疫苗了、 嗯、 我肯定不会再得 HPV 感染了、嗯、我肯定不会再得宫颈了，那并不是这样的、 嗯、 首先疫苗的保护力是有限的，它产生了多少的抗体也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是打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仍然建议